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一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醉动听，体醉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这是一个上班的工作日的星期天啊。 哎 啊，大家伙看来都没忘了这茬儿。 葛大爷说啊，出发上班了啊。 嗯，杰森俊也说大家早啊，今儿可是工作日，有没有忘了起床的？忘了起床的这会儿也来得及，来得及啊，7:01。 嗯嗯。没关系啊，时间赶趟 啊， 如果实在不行呢，就躺在床上再听会儿 啊，就是实在不行的话就在原地躺着， 哎， 索性啊就让这一天踏踏实实的过去，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赶在这时候不起床的啊，那就不着急上班。 赶在这时候不起床的都是管别人的。 嗯， 大家伙都在欢迎孟晚舟女士回家啊。赵军说看到孟晚舟女士拥抱自己的团队说谢谢不许哭的时候，自己的眼泪也在打转。 嗯，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跟这个世界的共情是很容易去连接的啊，就是在这种时刻， 一袭红衣走下这个舷梯的时候， 哎， 我相信所有人的心情都是那样激动的。 嗯， 而且我相信她在走出这个舱门的这一刻已经调整好了心情。 是啊，但是在那个就是群情你共情达到一个点的时候，还是会让人很动容啊。尤其是那一句如果信念有颜色的话，那一定是中国红。那今天我们也说说中国红啊，另一抹中国红在沙家的那一抹，那就是国足。国足现在又放假了啊，但是接下来呢在30号的时候会跟叙利亚有一场热身啊。这个频繁的放假在往届的国足赛前的备战里边好像也比较少见，这回啊，有这么多的休假啊，那国足热身的时候该热点什么，能热得起来吗？ 确实呢，对于这次国足来讲，长达2个多月的这个时间可能都在海外啊，这种漂泊，备战的节奏是一个课题，因为它和以往每一次大赛的备战的节奏都不同。长期的集训中间呢间歇去放假，是不是调节球员的最好的办法哈，这只能最终呢通过比赛来去检验。另外现在呢北京国安这一边啊，穿着绿色队服的北京国安 对 啊，也准备要备战10月份的足协杯赛了。那他们现在呢正在上海进行集训，同时也有一些新人入队，是吧？那足协杯的比赛咱们对国安的这些新人能够有什么期待吗？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今天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全运会的消息，北京女队时隔24年再次夺得全运会射箭团体金牌。 全运会北京包揽了乒乓球男双的冠亚军，而在女单的金牌争夺方面呢，王曼昱获得冠军。 女足联合队全运会羽中夺冠，北京女足最终是名列第四位。 男篮方面将会上演巅峰对决了，今天晚上广东辽宁会师金牌战。 哎，看看到底是卫冕冠军辽宁厉害，还是 Plus 版的广东更胜一筹。羽毛球我们关注一下，苏迪曼杯已经要开赛了，中国队也志在卫冕。 体坛热搜榜呢我们也还是来关注全运会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啊。另外呢英超方面焦点战，曼城在客场击败了切尔西，而曼联在主场爆冷不敌维拉。 好了，大家伙儿继续聊着，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北京体育广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报道，相约西安，筑梦全运。 全运，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射箭赛场。女子射箭团体结束了全部的争夺，北京队在决赛里是以总比分6-2击败了上海队，获得了女子反曲弓团体项目的冠军。详细的情况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我们北京女子射箭团体吧，1997年拿的一块金牌，这么多年甭管是男队女队没有过，我们全面的准备到今天。 北京射箭女队的主教练李晓峰在赛后几度哽咽，时隔24年，北京女团终于再次获得了全运会的团体金牌，而那一年李晓峰还没有开始练射箭。三位女选手中最大的李佳曼才出生1个月，赵慕言和张梦涵甚至还没有出生。就是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顶住了压力，在决赛中面对上海，在首局拿下2分之后，第二局被对手扳回，第三局北京队的姑娘们集体爆发，连续射中10环，4-2领先。最后一局上海队出现了失误，北京队没有浪费机会，6-2获得了胜利。赛后李佳曼非常的激动，她说自己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他们为了这次比赛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其实我们准备的我觉得还是很充分的，因为从一开始无论是赛前准备，还是我们比赛方案的准备，还是我们比赛前一天的准备，都是非常充分的，甚至把所有在场上所有的那个困难我们都想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鉴定我们成功的一个最大的基础。 其实在这支北京队里没有什么大牌的选手，但李晓峰说就是大家一点点的努力和脚踏实地才迎来了今天的冠军。 我觉得就是赢在我们的心态吧，因为上海队包括其他队都有一些相对大牌的运动员啊，我们呢就是努力的做好自己，没有人家那么高的光环，我们就是脚踏实地。 赵慕言透露其实自己的状态并不算好，但他就是要和自己较劲儿。 我这段时间状态其实很一般，赛前的准备也确实是挺让人崩溃的，就是每天都在跟自己较劲，有一点不好自己都有点接受不了，就是因为没有退路了，所以你不往前走更难受，所以就是只能往前走去调整。 没有退路，这是站在决赛赛场上北京队的心态，既然不能向后，那李晓峰说那就朝着冠军向前迈进。 就像他们说的，没有退路，都已经站到那块了，那不往前走那就别上去。 那在昨天随后进行的全运会射箭男子反曲弓团体赛当中，北京队是拿到了一枚铜牌，这也是创造了这个项目团体比赛全运会上的最好成绩。继续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北京射箭男队真的缺一块奖牌，缺一块金牌，然后咱们一步一步来嘛，先拿到一块奖牌，下一步就是金牌。 收获一枚铜牌，北京队的教练兼队员邢宇说，这只是北京男子射箭的开始，未来他们也会向着金牌迈进。在这场北京队和河南队3-4名比赛之前的半决赛上，北京队在先得4分的情况下被广东队加赛逆转，无缘决赛。仅仅过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他们又站在了铜牌争夺战的赛场上。邢宇、刘葛明浩、王维天三位选手顶住了压力，以5-1战胜了对手，没有再让这枚奖牌旁落。面对半决赛被逆转的压力，北京队几乎没有喘息，就要去继续比赛。面对赢得奖牌的机会，刘葛明浩说他们只能破釜沉舟， 就是这个铜牌嘛，殊死一搏，只能最后破釜沉舟才能拿，不然就是第四和第8的区别不大，所以说我们肯定是拼这个第3。对， 其实河南队这个对手也并非可以轻松拿下，尤其是第4局，北京队在对手连续命中10环的情况下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刘葛明浩表示这时候心态很重要， 这个心态对于我们射箭很重要，就是要是抱有这个心态，那肯定就我们这个肯定打不好。我们别看他们是3个10，但是还是有机会，我们就要一拼，最后一根箭没有打完我们还没输。 北京男队的主教练李淼在赛后显得相当的激动，这一刻的泪水既是拿下奖牌的不容易，也有没能进入决赛的不甘。邢宇说他一直告诉队友绝对不能保守， 先跟他们说，我说不要去保守，不要去保守，这个时候就看谁更狠得下来。然后呢，因为经过上一轮的那个对广东嘛，然后虽然说输了他们，但是 及时调整过来了，还不错。我不想说因为前面的这个很好的开局，然后葬送在后面的两组上，所以我说不要保守，不要保守，一定要坚决的打，坚决的打。 就像刚开始邢宇所说的，他坚信北京队在未来会越来越好，因为队中的几位选手都很年轻，他也会把自己在伦敦和里约两届奥运会的经验传递给这些年轻的队友。 看到他们，看到以前的我，但是我们能同场比赛的机会真的并不多了，因为我又是教练员又是运动员，所以先从着双重的身份，然后和我的那个主教练，我们俩相互搭档来带这个男队。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们机会还有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队伍主要是00后为主。 昨天看这个射箭真的是，这人家那叫百步穿杨 啊， 确实太厉害了啊。就我试过一下， 嗯， 人家就是比赛那70多米嘛，75米是吧， 嗯， 我射过那10米的我都射不到靶子上，努努力还能打到靶子上，人家那一下哎全是9环10环 啊， 确实相当厉害。 就首先反正这射箭射击项目都得心先是稳的， 嗯， 手也得是稳的啊。 最后呢，你看当时上海队就在重压之下出现了一次失误嘛， 嗯， 在北京队的这个稳定的比赛的面前，还是心态发生了变化。 嗯， 另外在昨天呢，全运会的乒乓球男子双打的决赛当中，北京的组合马龙、王楚钦是战胜了队友严安、徐晨浩，获得了冠军。咱们北京队也包揽了乒乓球男双的冠亚军。 嗯，我们来听听齐良博带来的报道。 全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决赛落下帷幕。北京组合马龙王楚钦战胜了队友严安徐晨浩，获得冠军。比赛一开始，马龙王楚钦面对严安徐晨浩两位队友并不手软，轻松拿下第一局。后三局比赛，严安徐晨浩不甘示弱，奋力反击，连续三局将比赛拉至局点。但是马龙王楚钦的发挥更加出色，最终马龙王楚钦组合以4-0击败队友，夺得冠军，严安徐晨浩获得亚军。赛后接受采访时，马龙表示，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看上去是4-0，但其实后三局都是非常焦灼，甚至在第二局我们5-8落后，第三局5-10落后，都是这种赢得非常侥幸吧。啊，我觉得今天这种在落后的时候，首先我们王楚钦还是没有放弃吧，两个人在场上也是一直告诉对方能够再咬一咬，因为这次比赛大家也看到，不光这次比赛，可能这种大赛当中有很多场次都是这种落后有反败为胜这种机会，包括自己在团体赛当中也是领先被樊振东追回来，哪怕王楚钦在单打跟徐迎宾也是，其实这就是大赛，你可能多赢一分给对手就有一分压力，虽然你是落后吧，所以在这种我们真正追到哪怕到8-10的时候，9-10的时候，对方心里也会起了很多的这种波动嘛，而且我们两个也赛前做好这样困难准备吧，做到1-1、2-2甚至3-3，所以我们当时也做好这局输的准备，放下心态。当然在场上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是经历过世锦赛这样的场合，可能对方也是第一次能够打到这样的一个决赛，我觉得真正打到关键时候，我们心态上可能处理球上，我觉得今天确实在关键时候比对方要更好一些吧。 王楚钦赛后表示，全运会的比赛让自己成长了很多。 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吧，能和龙哥拿下这个冠军。团体赛我们有一些遗憾吧，其实回顾到目前为止吧，整个全运会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就是这种收获的地方，这可能也是自己一次非常难忘的比赛，可能比上一次全运会那会儿那么小的时候打进前四更加的难忘了。觉得因为这次有很多这种场外客观的一些原因，使自己一度就是感觉每一场球其实心里都没有底，其实都不知道自己会发挥成什么样，也不清楚第二天自己的胳膊到底能好转成什么样子。其实我觉得每一场球，我相信大家也能看见，可能都会感觉到我状态不是很好，但其实真不是我状态不好，我觉得还是这种伤病的影响对我的这种自身的这种发挥还是有限制吧。但是我觉得更值得让我开心的，我觉得是感觉每一场球都在纠缠，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纠缠的这种感觉，赢下了比赛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宝贵的经验嘛。我觉得其实是对我以后大赛上再遇到这种情况，我能应对的更自如一些吧。 早些时候进行的男双铜牌争夺战，黑龙江队的徐迎宾、曹威3-2击败了上海组合尚坤、赵子豪，拿到了铜牌。 虽然说这一次全运会上自己啊主动的放弃了在单打赛场上的拼搏，但是龙队就是龙队啊，在双打的赛场依然是夺冠非常轻松啊，也是意料之中的一块金牌。我们也是连线了搜狐体育的记者郭健，他也说马龙王楚钦的夺冠并不意外，但是薛晨浩严安表现的也非常的顽强。 来自北京队的男双组合马龙王楚钦在全运会的决赛中4-0战胜了自己的队友徐晨浩和严安，赢得乒乓球项目男双冠军。我觉得这个结果应该说也是在大家的意料之中，毕竟马龙王楚钦是2019年布达佩斯世乒赛的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呢一个是国家男队的队长，可以说是球队的定海神针，另外一个呢是在新生代球员中非常被看好的一名年轻运动员，也是奥运会的皮卡选手。所以在第一局11-4马龙王楚钦胜出以后呢，很多人都觉得这场比赛将很快结束，但是令大家没有想到的就是在后面三局的比赛中双方都打到了十平以后，两局12-10还有一局13-11，虽然徐晨浩、严安都输了，但比赛可以说打得非常非常激烈，尤其是在后三局的比赛中，其实徐晨浩和严安都拿到了这个局点，只是在关键时刻没有把握住才被对手翻盘的。表面上看是一个4-0的局分，但是呢实际的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而且在晋级之路上呢徐晨浩和严安呢也是战胜了这次比赛的二号选手广东的樊振东和林高远，可以说为两对北京组合最终能够会师到决赛中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面对世乒赛的冠军，面对非常有名的一对组合，这对严安和徐晨浩呢同样也是新老结合的这么一个阵容，但是呢两个人还是打得非常非常的顽强，体现出了这个乒乓球运动员非常良好的这种旺盛的斗志，我觉得这是决赛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面。 这边一号线说，哎呀，感觉男团还是太可惜了，总感觉马龙是有意让樊振东赢的。 那倒不会是有意的，是吧？ 这队内的这种竞争太难有意了。 对，中国乒乓球队内竞争，这谁赢谁，我觉得 都太正常。 就、包括女单这边也一样，是吧？女单这边比赛，你看从半决赛打的就开始，一直是非常的激烈的。包括在昨天，三四名也是决出来了，金牌战最终呢，王曼玉也是战胜了孙颖莎。而且比赛的过程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 我们也先来听一下记者齐良博带来的报道。 昨晚全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玉和孙颖莎上演了一场精彩对决。尽管最后的大比分是王曼玉4-0取胜，但是每一局的比赛过程都竞争十分激烈，全场比赛也多次出现了平分的情况。赛后王曼玉表示， 无论是从团体还是到单打，其实我自己认为并不是很顺利的，虽然有单打方面有一些比分是4-0，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对手，然后包括过程当中都是非常艰难，也是虽然是4-0，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明什么，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关键球上一些把握的比较好，但是其实我们的水平没有相差这么多，然后可能这一次自己发挥的好一点。昨天混双确实当时打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急伤嘛，特别是肌肉上有点拉伤和扭伤，然后昨天晚上也是积极的去治疗，然后也一直在冰敷啊、针灸啊，包括通过一些内服的消炎药，然后去帮助自己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状况。然后到今天我觉得还是把所有的注意力没有放在伤病上吧，还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健康的，然后精神状态、身体状态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去打的。 获得银牌的孙颖莎说道， 我觉得确实不管是曼玉还是后面陈英宁还有王怡吧，其实我们整个的年龄啊，包括技术，我觉得其实都差不了太多了。其实我觉得有他们那些对手吧，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吧，其实都一直在互相的提高，互相的促进吧，我觉得都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机会吧，我觉得。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感谢我的这些队友嘛，我觉得因为有他们，我也才会不断的一直在提高进步嘛。 早些时候进行的铜牌争夺战， 老将刘诗雯胜出，击败了陈梦，夺得铜牌。四位奥运冠军在全运会的舞台上拼尽全力去争夺一枚女单金牌，也反映出了中国乒乓球队人才济济，竞争残酷。对此，刘诗雯表示， 我觉得他们确实现在都是非常强，从整个球的这种先进性和质量上都是非常高，然后我觉得就是未来的这个竞争吧，我觉得在曼玉啊、莎莎波或陈梦之间还是会很激烈吧，然后我觉得希望他们能够展示出更好的乒乓球吧。怎么说呢，还是挺感慨的，因为每一次跟我说到越打一场少一场，我其实内心都还是挺不舍的，然后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吧，只要是无论什么比赛，只要是上场，我都会全力以赴去打。然后我觉得可能现在的竞技水平包括成绩不如以前好吧，但是其实我更珍惜自己现在的这个能够打球的时间，然后希望能够享受自己现在的乒乓球。 真是啊，雪山漫游也说中国队内男女前五谁赢谁都正常，所以其实我有时候挺烦记者就总问人家小枣，哎，你看你现在怎么看你跟队内的这些竞争，这些后浪们就总在人家就有一个很鲜明的事实面前还非要让小枣说出一二三来，真是太不会聊天了。 反正主要也是觉得呢，未来的时间里面他采访机会少 啊、哦、这意思那嗨，他采访的机会少无所谓的啊，就关键是得让运动员们， 你知道这个大赛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吧， 就他大赛之前他不看， 然后一到了大赛的时候， 然后呢就是他就是四年有一部分这个记者也是这样，他四年他去一回 啊、 他平时中间这三年他也不看这比赛 啊， 他也不知道这个比赛是什么样的情况，甚至经常还会问一些就是这个跟这个比赛毫无关系的，比如说到了这儿之后这天气怎么样啊，觉得这个 吃的怎么样啊，问这些， 然后问的人家这个一头雾水，可能运动员心里说我们不出村吃。 老兵新传说小枣的心态如此之好，令人赞叹。确实小枣的这个回答我觉得真的是满分以上啊，就是很平静的去看待所有的这一切，即便现在自己的竞技状态已经不是巅峰了，跟队内的这些年轻的后浪们相比，也是处在一个职业生涯的最后的阶段啊，但是依然可以很平静的说出这一切，有一颗大心脏。 其实这也是咱们乒乓球队啊，这么多年来大赛打得多了，接受采访的次数也多了，吃过见过。知道什么场合说什么样的话，这些问题包括也打比赛一样，场面上出现的一些状况，对手的状态突然爆棚，或者今天他就是有一招，人家对手怎么使怎么有，他知道怎么调整，这见多了。 是啊，温故知新说女子单打金牌王曼玉实至名归啊，祝贺。孙颖莎遗憾跟金牌无缘，有点可惜。确实这个队内的竞争就是如此的激烈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全运会的女足项目，以女足国家队为班底的这个联合队昨天是在西安的大雨里1-0战胜了上海队，获得了全运会的冠军。这个比赛之后，联合队的主帅水庆霞指导也是来自于上海女足对是不是会接任国家队主教练的话题也做了一个回应，继续来听听我们的记者于博川带来的报道。 前上海女足主教练带领联合队在全运会赛场击败了上海女足。9月25号晚上，第14届全运会女足成年组决赛在大雨中进行，与女足国家队为班底的联合队1-0战胜了上海队，获得冠军。联合队的肖玉仪用一记凌空抽射打进了全场唯一进球。联合队主教练水庆霞在赛后表示， 把这个比赛打好吧，我觉得也达到了这个比赛的目的，可能也有可能也有不同的声音吧，但是我觉得都很正常。我希望这个有很好的一个环境，因为队员也在做很大的努力，包括他们有伤病的，包括流血流汗的，我觉得只要他们努力还想全力去奔跑的话，我觉得应该给他们更多的空间。 本届全运会联合队在小组赛先是1-0险胜东道主陕西，随后2-1逆转战胜了江苏队，半决赛面对雪藏主力的北京队以4-0大胜， 最终决赛一球战胜了上海队。虽然以全胜的战绩夺冠，但国家队打省队的配置却并没有展现出场面上的绝对优势。对此，水星侠认为球队在东京奥运会后集训时间比较短是主要的原因。 越打越好吧，因为奥运会之后也隔离了很长时间，然后目前这个队伍加上现在大概5周的时间吧，包括比赛，所以正式训练也就3周的时间，所以大家表现的我觉得都非常好。 相比于成绩，水星侠是否会正式接任国家队的主教练似乎是外界更加关注的话题。赛后，水星侠面对媒体打起了太极，将这个问题回给了在场的记者。 这个教练东西我没想这么多，确实没想这么多。我不知道你们希望我当吗？ 希望。 那我就争取一下。 啊。 外有很多的猜测吧，我觉得如果说有那么一天的话，我觉得再说吧。那作为教练员来讲，我觉得还是要提升自己。 The Three 说联合队让人有点头疼， 对，这是一道非常难做的算术题啊， 是真的是， 因为上海女足为国家队输送了5名队员，所以呢联合队夺冠的话，上海队将可以在全运会上记2枚金牌，如果上海队击败了联合队的话，上海队只能在全运会上拿到1枚 金牌， 而另外为国家队输送运动员的其他的这个省市代表队就1块金牌都没有了。 所以真的是这个数学题哈，这个数学题的规则的设定很微妙。 不光是算数， 对， 是吧？它还有这个各省市队兄弟单位之间的这个关系 博弈啊，对，互相之间得平衡，这工作很难做，所以导致这个数学题最后的结果也显得跟我们平时认为的不太一样啊。那当然说到了女足，我们也关心一下北京女足，就在昨天我们是1-3输给了东道主陕西队，那最终呢是获得了女足成年组的第4名，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有点遗憾啊，但是晋级4强，这已经是创造了北京女足16年以来在全运会上的最好成绩。咱们之前都知道北京女足是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困难，尤其是在这个经济上，是不是能有新的赞助商能够加入进来去支持北京女足，所以在所有的这些坚持下，我们也算是没有遗憾吧，能够获得一个4强的席位。继续来听听于伯川带来的报道。 学会赢球，学会成功可能挺容易，也要学会面对失败。我们还是应该可以把控比赛的，但是可能队员太想赢了，还是功夫没练到吧。 没能带队拿下1枚铜牌，北京女足主教练于允在赛后多少有些遗憾。9月25号，第14届全运会女足成年组季军争夺战结束，北京队在多数时间都局面占优的情况下，以1-3不敌东道主陕西队，最终收获第4名。本场比赛，北京队在第26分钟被对手利用角球机会先进一球。不过上半场结束前，北京队老将马晓旭的任意球直接射门，造成了陕西队门将失误，将球直接扑进了自家球门。两队上半时战成了1-1平。下半场，北京队一度在对方半场形成了围攻，张林燕、马晓旭、王晨等人先后都获得了得分机会，但都得势不得分，多次挥霍机会终究要付出代价。第64分钟，北京队后卫和门将配合出现失误，被陕西女足的田云朗打入一球。这个失球让北京队慌了阵脚，大举压上进攻，反而造成了后防线更大的空当，并在第80分钟被对手利用反击再进一球，最终1-3失利。赛后总结球队下半场的表现，于允认为， 觉得落后以后这比赛也是单场决胜，可能就要孤注一掷，可能后面可能就是对方反击机会就更多了。但是我觉得下半场前20分钟对方进球之前，咱们一直是压着对方踢，在这当中其实教练还是应该更多提醒队员后防线的注意力吧，就攻过一次就进球了，马上队员心态可能就变化了。 尽管无缘铜牌令人遗憾，但晋级四强已经是北京女足近16年来在全运会上的最好成绩。在队中的主力马晓旭、王晨、古雅莎等人都已经年过30的情况下，队中的U23球员张林燕、姚梦佳等人也收获了成长，在比赛中有惊艳的表现。于云表示，希望正处在低谷期的北京女足和中国女足都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关注。 我觉得队里的这几位老队员，很好的起到了传帮带的作用，年轻队员也带起来了啊。我觉得就是他们这几个年轻队员都是以后北京女足的栋梁和希望嘛。也是非常抱歉啊，今天没把铜牌拿下来。 而且今年我们北京女足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年初这个投资商停止这个投入了，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觉得队员能做到这个程度，我也已经是非常满意了。我也希望在这当中能够获得，别管是北京女足，包括中国女足，现在都在低谷，我希望还是获得社会啊外界的更多的支持吧。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北京时间的7:33，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到了朝闻体坛。咱先来关注国足的同时，先关注一下吴磊啊。 对，今天的凌晨西甲的第七轮比赛，西班牙人呢在客场是0-2不敌塞维利亚。这场比赛吴磊是首发出场了，踢了57分钟之后呢被换下啊。一个赛后的评分的网站呢给吴磊评了6.3，这在西班牙人的这些球员当中呢这是一个最低分。这场比赛57分钟，吴磊呢是零射门、零助攻啊，12次触球，5次传球，3次到位。不过呢，就是说在整个的数据方面体现的确实不是很理想啊。 确实现在吴磊在队里的这个位置哈，角色也显得有一些尴尬啊。确实他的出场的时间的那个节点越来越尴尬，这个触球的次数，很多的数据也都稍显尴尬。4次被抢断，还贡献了一次解围。比赛热图显示他的活动范围倒是很大的，中前场都飘着吴磊的身影，但是能够进入禁区的机会比较少。这也跟现在队里对他的这个角色的定位，还有队友跟他的支持有关系。 对，另外呢，可能也和教练呢给他的任务布置有关系。这些关于教练的战术安排，可能只有吴磊自己心里最清楚，对吧？你是需要前插，还是需要更多的跑动来接应？赛前肯定有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根据现在赛历的显示呢，中国队是10月7号和12号分别在世预赛的12强赛比赛里面面对越南和沙特。那作为国足现在头号射手啊，虽然说在西甲的表现不是那么抢眼，但是毕竟还是目前国足锋线的头号射手。吴磊将会代表俱乐部参加完当地时间10月3号和皇家马德里的西甲第8轮比赛之后，10月4号抵达阿联酋的沙加和国足进行会合。而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说这个小魔头费南多，考虑到就是费南多他在锋线上的反击力、冲击力，能够提升咱们在中前场的攻击性。但是从目前的国足教练组的对费南多的考察，认为费南多的身体状况还达不到12强赛的比赛要求，所以这一次比赛呢，还是没有征召他去参加和越南以及沙特的这2场球。 哎呦，看来这个巴西当地的 医疗水平不行啊！ 对呀，何必要回去呢？现在这祖国在这儿。 对， 祖国完全可以成为你坚强的后盾，要明白这一点啊。 人家可能回去去，就 联系联系什么的呢，对吧？ 哦，反正就结果来看，这个并不理想啊。那边的医疗条件肯定还是差强人意，不尽如人意。那现在费南多也上不了场了，而吴磊啊，虽然说抵达沙加的时间已经是10月4号，距离比赛时间只剩下3天的时间啊，但是相信吴磊现在他的这种竞技的状态哈，还是可以即插即用的。我们也是连线了北青报的资深记者肖楠老师啊，他也是点评了一下吴磊和费南多目前的情况。 吴磊于10月4号呢会抵达阿联酋沙加与国足会合。那么虽然此时呢距离10月7日中国队在12强赛第三轮对阵越南队呢仅有3天的时间。那么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时间呢我认为对吴磊和中国队来说足够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近期呢吴磊在西班牙人俱乐部踢球的时候呢，虽然没有取得这个没有打破进球荒，但是他的这个近期的表现呢，我认为是一场比一场好。而且呢接下来呢他在这个离开西班牙人俱乐部之前呢会在西甲的第八轮遭遇皇家马德里。那么大家要知道这样的机会对任何一个球员来说都非常难得。而且呢吴磊在此前赛季的这个西甲与皇马和巴塞罗那两豪门对阵的时候呢有闪光点啊，所以说我觉得从吴磊个人还是从西班牙人俱乐部包括国家队来说，他能够参加这样级别的比赛，我觉得对各方都没有什么坏处。而且呢吴磊呢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安排实际上也符合当下的国际足坛的惯例，确确实实呢如果说他能够在职业联赛在西班牙这种高水平联赛中保持一个良好的竞技状态和训练节奏，那么对于他立即呢投身这个12强赛备战实际上是有好处的。毕竟西甲联赛的节奏和这种对抗程度不亚于12强赛，所以说我认为这些时间对于像吴磊这样即插即用型的球员来说真的是足够了。费南多的问题呢其实主要还是他的身体原因。大概在5月25日、26日左右的时候，他当时呢因为在国足内部的训练对抗之中呢不慎造成这个受伤，所以说他此后呢一直长期缺席国足训练比赛以及中超广州队的各项赛事。是广州足球俱乐部呢虽然对费南多的这个在国家队受伤的心存不满吧，有一定的不满，但是呢确确实实费南多呢也是在这个集训期间呢也还是比较尽心尽力的，所以说这种受伤的事儿呢有些时候是难免。目前来说呢中国队教练组暂不征调他，主要还是考虑到他的身体状态和身体的这个伤病恢复情况还没有达到比赛尤其是12强赛的这种竞争需求啊。毕竟12强赛的难度竞争的强度速率远高于我们的中超联赛和此前的40强赛，所以说即使把他勉强征调过来的话，那么他也无法一下子适应这样高节奏比赛的这种态势，实际上我觉得对国家队的帮助也不大。 也是啊，一个是身体方面，还有就是态度方面。如果没有真的是把那个胸前的那一抹中国红啊放在心里边，那上了场之后也很显而易见的啊。所以有不有费南多的现在已经是不爱了。 对， 嗯， 关键就是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一个是能不能够很好的执行教练组安排的技战术，另外的一个就是在对待比赛态度上， 嗯， 能不能更积极更主动一些，是吧？ Seattle 说吴磊啊，说打皇马他能首发，100% 全场坐板凳 啊， 就是能打皇马，他如果能够进名单， 嗯， 就证明现在吴磊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不错。我特别同意刚才这个 Leapfrog 他所说的， 嗯， 就是能够在欧洲顶级联赛出场，就已经证明他这个实力了，是吧？现在短时间之内，吴磊肯定还是国足的首选。 嗯， 不管说大家，比如说提到像韦世豪啊，提到玉宁啊， 嗯， 至少现在其他的球员还不具备在欧洲的顶级联赛当中效力的水平，甚至是进入名单的水平。 对， 这也就证明了现在吴磊还是不管怎么说矬子里面拔将军也好、 嗯、 他也是现在国家队锋线上比较重要的需要倚仗的球员。 嗯，而且很多家里人都在说，哎呦，吴磊现在在队里的这个情况好像越来越得不到信任了，是不是就别坚持了回来吧、 嗯、 但是吴磊他自己依然是有着那个坚持的梦想的啊，就包括他也一直在社交平台上给自己这种鼓励，说永远向前，看到积极的一面，也许就会发现更多的宝藏。所以这个坚持才是最珍贵的。 对，不一定就是非要到顶级联赛的顶级球队去啊，或者说呢，在一些二级的联赛当中，能不能够去追寻一下自己的梦想？其实我们看看身边的日韩的这些留洋球员，他们大部分都是从一些二级联赛、一些我们并不是很熟悉的小俱乐部开始慢慢起步的。走到大俱乐部就会被大家所熟知，但是呢，更多的还是他在小俱乐部当中那些作为基石的球员。咱们要是有更多的吴磊走出去的话，可能国家队才不会让咱们这么揪心。 哎啊，那现在接下来国足就要看看啊热身赛的安排了。本来想的是至少三场，但是因为疫情啊，国乙比赛周期的安排，截至目前就仅仅是落实了9月30号啊，十一长假前一天和叙利亚的一场国际热身赛。 就前一段时间还一直在说，咱们需要更多的热身赛，需要中国足协在热身赛的这准备当中做得更好。结果呢，最新的消息什么呢？这场热身赛最先提出申请的是人家叙利亚足协， 哎， 是来邀请咱们踢热身赛的。 嗯。 合着就是咱们这屋一场都没联系着。 嗯，这是怎么，不是后勤保障工作做到极致了吗？这怎么就这样了？而且现在咱们的状态是，哎，放假了。啊，所以再跟叙利亚热身的时候，这个状态是歇了之后就能歇出一个巅峰的状态。有点不太理解哈。所以接下来呢，这场热身赛极其的珍贵。因为就这么 一场球 机会， 哎， 是，这个技战术更关键，还是心态的恢复更关键？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小楠的分析。 国足的热身赛呢，也是一直以来的这个话题吧。大家确确实实，中国足协呢，前方工作组的外事工作团队呢，此前呢，在12强赛开赛前就着手啊去操作这些事儿。大家也知道，受疫情影响，现在这个国际旅行包括人员出入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啊都有不同的这种执行的规定。所以说中国队在寻觅热身对手的时候，一方面要考虑技战术和备战的需要，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要格外的注重我们本团队本代表团和球队所有人员的健康安全。那么在此之前，当时中国队曾经考虑过跟埃及的伊蒂哈德队啊进行一场热身，但是因为该队出现了多名的新冠确诊病例，从于为球队健康安全负责的角度，中国足协叫停了这次热身赛。那么后面呢，因为西亚各国的这个联赛呢大多都如火如荼，而且呢不同国家人员啊进出阿联酋他也需要执行严格的防疫措施，所以在此过程之中呢也会产生相当的这种感染的风险，包括是日程啊。另外这个像一些国家的这个联赛在进行过程之中不可能放国脚回到国家队去参加自己球队的这个集训和比赛。所以说这一系列的原因吧，导致中国队现在的热身呢确实对手难觅。但是呢无论怎么着呢，这个是大家共同面临的难题，也不是说中国队独有的。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以我为主吧，还是做好自己的备战吧。因为仅仅通过热身并不等同于就能够取得更多的啊赢球的砝码。 那说完了国足，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比赛啊。白队杯，昨天是三个组别 U7、U8、U10 决出了冠军，也是经历了六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五人制比赛落下了帷幕。来听听我们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白队杯的比赛也许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这是38年来这个赛事给孩子们最好的承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的白队杯与以往不同，经历了停赛到复赛近一个半月的时间，直到9月份才得以重启。五人制的比赛在六个比赛日进行，包括了8个赛区。比赛年龄组的设置从 U6 到高考组，共15个组别。 在昨天的三个组别的决赛中，艾踢克十四 A 队获得了 U7 组的冠军，北京梦之队获得了 U8 组的冠军，而经开区体协队获得了 U10 组的冠军。U10 组的冠军教练徐一文和小球员李自阳说：“ 孩子们的自信心非常大的提升，这一次比赛这个冠军就证明了他们的一切，他们这两个月的努力，所有孩子的能力都是就是咱们就是北京最好的。 最后一场的时候很紧张，非常紧张，为了拿了一个冠军，一年一度的一个冠军，我也是拼尽全力拿取这个东西。” 值得提的是，本届百队杯首次由暑假连续集中举办，改为了利用节假日周末进行比赛。组委会希望孩子们在学习之余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足球运动，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这也是双减政策出台下的一次新的尝试。北京市足协主席杨海滨说：“ 百队杯已经连续举办了38届，这个可以说是风雨无阻，这个即使是在疫情最紧张的这种时候，我们也抓了一个很有力的空档期、窗口期，举办了比赛。因为我们感觉到呢，就是没有办法辜负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家长们对这场比赛的期待和厚望。所以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把我们的比赛继续举办下去。为我们的北京足球，为我们中国足球未来的腾飞，这个更多的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百队杯五人制的比赛圆满落幕，也标志着八人制的赛事即将开始。在十一期间，八人制同样值得期待。 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百队杯的八人制比赛，下周就开始了。所以我们今天回去，明天休息一天，星期一开始备战下周的八人制比赛。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这个时段进入到走进冬奥会，我们关注一下作为近日召开的首届人民安防八达岭低空安全峰会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迎冬奥空天地立体联动新保障汇报演练昨天在八达岭机场展开了，助力2022北京冬奥会低空运行保障。详细的情况来听一下新闻广播的记者王悦带来的报道。 我们的一号巡查无人机，该机翼机展2.45米。 低空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广阔的八达岭机场上演，现场不仅有来自十多家业内领先企业提供的超过30台专业应急设备亮相，更直接通过灭火、空投箱立体投送等多个演习科目实战，检验他们的应急处置能力。 本次派出的灭火无人机巡航速度100公里，可以携带灭火弹空投灭火， 其中发射水炮的消防机器人和携带纳米级行业先进灭火剂的无人机，几十秒内将熊熊燃烧的60平方米无纺布火焰扑灭的场景，迎来现场热烈掌声。 我们现在看到无人机管控人员利用车载式无人机防御系统的黑白名单和精准反制功能，正在切断黑飞无人机遥控链路。 演练也充分凸显高科技智能装备的应用，无人机反制设备成功精准使空域内检测到的黑飞无人机迫降到了地面指定区域。延庆区副局长、中关村延庆园管委会主任丁章春接受采访时表示：“ 筹办举办冬奥的过程，也是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应用的过程。所以说，通过今天的演练，我们是想在森林和城市的消防、在应急的救援、在低空安全的这个反制这些方面，进一步的提高冬奥会的保障的系数。” 记者了解到，峰会期间，民航、安防、无人机应用及反制等行业专家学者已针对无人机领域规范管理、创新发展等方向展开研讨。峰会主办方之一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莹表示：“ 实战场景演练主要就是把峰会各位专家大家研讨的内容来实战落地。延庆区是这次咱们北京市唯一的申请的民航局的无人机示范基地，以后咱们无人机低空安全的检测中心也都在延庆。相信我们低空安全，包括我们现在演练的这些企业，也会在我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行业应用的这种广泛应用的支持下，也会逐渐的把低空安全、我们无人机技术走到世界的前列里来，能广泛的应用于我们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人民安全。” 再来关注一下奥运徽章的收藏。夏伯光是一位资深的体育媒体人，也是小有名气的奥运徽章收藏者。在夏伯光的眼中呢，每一枚奥运徽章的背后都有故事，都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一起来听一下奥运徽章的收藏者夏伯光的故事。 2008年，带着女儿到鸟巢观看奥运比赛的夏波光，用一瓶矿泉水和一位外国徽章收藏者做交换，换来了女儿喜欢的加菲猫样式的徽章。从此，夏波光走进了奥林匹克徽章的世界。 我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换到了第一枚，其实就是在鸟巢看比赛。出了鸟巢之后，当时那个赞助商的展示区前面就是徽章交换中心，都素不相识。但是，哎，我一看你的身上别了一枚特别我喜欢的，然后就和你打招呼。虽然看了那么多届奥运会，但是第一次奥运会来到咱家门口，一看啊，这徽章是其实是用来交换的。那天对我特别有趣的一件事，因为我带着我女儿，然后我姑娘唯独就看中了一枚，她就说：“爸爸，我想买这个。”然后我就说：“这个多少钱？”她说：“我们这不是卖的，我们只可以交换。”哎，我说：“但是我说我没有徽章怎么办？”她一看，因为是我家小孩喜欢嘛，叫 water， 然后她意思就是说：“你给我买瓶水，我们换就可以。” 十多年间，夏波光的藏品达到了上万枚，多数都是奥运徽章。尤其是北京冬奥会的几套限量版的徽章让他爱不释手。 鸟巢拼图也特别好，这一套徽章基本把我们冬奥筹办的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也好，就都进行了一个记载。你看倒计时一千天的时候，就是冬奥会徽，因为那时候已经发布了嘛，天里面你看像雪花一样，其实它可以动，并且要表现出就时间流逝嘛，这因为倒计时嘛，每一枚都有一种时间流逝的一个表现。一千呢就是实际上用的是沙漏，里面是雪花。倒计时800天的时候，它为了表现这种时间流逝呢，雪花它呢做成像钟表的那个齿轮传动的那个感觉，它也确实是能动的，所以它非常精细。 夏波光说，每一枚徽章的背后都有故事。北京冬奥会的徽章就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奥林匹克文化巧妙设计进徽章里来。 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有一个中国故事小屋嘛，现在我们也讲好中国故事。其实我就觉得咱们冬奥会的徽章就在讲中国故事，就是尤其那些大的套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向全世界进行一个广泛的传播，包括开幕式，包括这些特许产品。我就说嘛，我说这个单枚徽章像短篇小说一样，我说那个小的四五个的那中篇小说，大套路十几个呢就像长篇小说一样。其实北京冬奥会主要想宣传三种文化嘛，冰雪文化、春节文化，还有就是长城文化。 夏波光特别喜欢一套12月令民俗图谱，包括封面目录一共13枚， 就像我们做一本杂志一样，它有一个封面目录，其实它是可以翻开的。你看这个书页，它整个造型是个古书，但它这个12个月啊，它指的是阴历，其实它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民俗进行一个展示。最后一枚它叫腊月水仙，也就是在腊月的时候，它这个水仙装扮在整个画面周围，就快过年了，这有来拜年的，贴春联的，悬挂这个灯笼在门上，小孩你看在那个堆雪人，它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到了腊月就干这些事儿。这个章反面还有故事，就是每枚徽章后面呢，它在中华竹枝词里选到了一个诗句，就是对这个民俗描写的一个诗句。这套徽章就是说文化内涵特别浓。 另一套设计成鞭炮图案的点燃冬奥倒计时徽章也别具匠心。 这套徽章在形式上宣传的是春节文化，但是它这套内容表现的是中国和奥林匹克运动的相关的历史。它倒计时1000天的时候，我记得发行量是8888，声音像那个鞭炮在响的。第一枚的造型你看，它就是一个鞭炮炸响的那个形状，但是它表现的内容是奥运三问，因为它这枚徽章从奥运三问开始的，大家也就是在猜测，哎，下一枚的表现内容会是什么。但最后一枚保证不用猜了，就是开幕式。看这一套徽章基本上把我们中国和奥林匹克运动的这历史基本就是讲得很清楚了，非常有故事。 夏波光说，收藏冬奥徽章让他对奥林匹克文化、对冬奥知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一套冰雪运动装备系列徽章制作精细到冰刀的刀刃都完全不同，这也激发了夏波光对冬季运动装备的好奇心。 咱们北京冬奥会呢，第一次把15个运动分项全列齐了，他一套徽章其实能够勾着你呢，对这个项目能产生很多兴趣。因为你看，等于是所有参加冬奥会运动员用的装备，说白像一个装备库一样，就都给你呈现出来了。其实也非常促进你对这个项目的一个了解。我是觉得这一套徽章是必须要买一套。 夏波光认为，奥运徽章的价值已经不在于它的价格，而在于徽章背后所蕴藏的东道主的文化底蕴、精神内涵和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承及发扬。夏波光说，因为热爱，他会继续收藏下去。 对于我来说，其实升职这部分其实并不是最主要，我觉得是我对奥林匹克的理解。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奥林匹克运动，很多徽章的设计它保证是有深意在里面的，或者它这里头隐藏了很多故事。我后来跟很多人都说过我的观点，没有故事的徽章不是好徽章，我收藏的徽章一般都是有故事的。咱们申办冬奥成功之后，我就开始开了一个新的系列，夏奥这个主题会延续，冬奥呢可能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主题。 另外，我们关注一下昨天的2021中国体育彩票第六届全民健身网球分组对抗赛，这是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进行的，选手是每两人为一队，近300名选手报名参加。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9月25号，下过一天雨的北京迎来了晴朗的天气，凉爽的初秋最适合不过打一场室外网球比赛了。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内的八块室外网球场一早就迎来了第六届全民健身网球分组对抗赛中年组的较量。中年组的参赛选手刘继东已经有30年的球龄了，网球也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网球是我生活中比较重的一个比例，几乎每天都打。没打网球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做一些体能训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现在网球人口越来越多了，哎呀，我觉得这个运动可以坚持到70-80岁多好。这个运动，这个比赛我一定要坚持参加。 今年的比赛有141队，共282名选手报名参加，其中青年组55队，中年组49队，长青组37队，报名人数再次刷新了以往的记录。青年组的唐龙是第一次参加比赛，不过他的球龄也有10年了。 哎呦，这是第一届，2010年开始吧，有10年。他一个是从健身层面可以延续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的一种状态，第二个呢就是社交层面，就是能认识很多不同的朋友。 唐龙和参赛搭档就是通过网球训练结识的， 通过打球的过程中然后互相看到的这种，然后觉得哎打的水平差不多，然后大家就组一组开始互相的对练。 而长青组的比赛则在另一侧的室内球场进行。今年第二次参加比赛的刘兰表示，网球运动给他的退休生活增添了很多快乐。 2年我第二次参加，基本上是天天摸拍子吧，一直都运动，所以一定在退休的时候也要有一个运动，所以就选择了网球。挺快乐的，真的挺快乐的，因为岁数越大嘛，然后业余活动比较少了，但是有这个网球，然后结交了好多朋友。 好了，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在下个时段再继续回来。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还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降雨具有分散性和间歇性特点，对出行有一定影响，请随身携带雨具。另外，雨天湿滑，驾驶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北部地区小雨转晴，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3到18度之间，白天和夜间的舒适度指数均为2，体感偏凉。上午有雨云多，午后光照有所改善，综合来看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照射强度弱。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mart Radio。 疫 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1天。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北京时间的8点钟了，我们进入到赛场锐观察，关注一下男篮啊。在昨天下午的全运会 U22 男篮的半决赛里，辽宁83-72击败了，也是在联赛当中就让我们看过的这全华班的浙江男篮，顺利的挺进了决赛。而这场比赛周琦的数据还是挺亮眼的，20分15个篮板5次封盖，而且跟年轻的于家豪的对位里，完全占据了上风，统治禁区，也是成为了辽宁获胜的一个重要的功臣。 虽然呢在小组赛当中啊和北京队打比赛的时候呢遭了一些意外的伤病，但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哈。周琦昨天还是首发出场，用自己的表现证明了实力。包括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你像郭艾伦他的这种冲击力，还有那个张镇麟的暴扣，确实辽宁队整体的实力优势比较明显。因为现在说是 U22 对吧，你可以有4个超龄球员，然后再加一张镇麟，这基本上跟 U22 没什么关系，这就是辽宁的全主力。 全主力， 我们也是连线了刘潇，他也分析说辽宁的主力和替补其实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最终还是靠主力赢球嘛，但是主力的体能还是有一些隐忧的。 那么说这场决赛呢，其实两个队呢在之前的无论是联赛当中包括全运会当中已经多次的在决赛当中相遇了啊，但结果呢似乎是广东比较占优势啊，赢的比较多。那么但对于这个辽宁队来讲啊，现在他们这支辽宁队啊是成熟期啊，已经非常成熟的一支球队。那么特别是在双方都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那么从实力上来讲辽宁队并不差啊，并没有说比广东队弱。但是呢他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主力队员和替补队员，或者说就是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将和板凳上这些年轻人差距有点大啊。我们看到这几场比赛啊，虽然前面打得很轻松，但是打到半决赛这一场的时候，他基本上主要的得分来源就是郭艾伦、赵继伟，然后张镇麟加上周琦啊，韩德君有一点贡献，不太多的分数啊。那其他的队员除了这个于德臣有那么一两个亮点之外啊，其他的队员你们看不到他有什么样的表现。所以他们这个就像杨明指导在赛后说，他最担心的其实是体能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半决赛的时候你的主力队打得太多了啊，几乎上说这个郭艾伦、赵继伟就没下过场，张镇麟几乎也没下过场，周琦和韩德君在做轮换，也是为了保证一定的体能。就这样的话也是直到比赛最后的一两分钟才分出了胜负，那么对于主力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那确实经历了这一场跟浙江的青春风暴的这个对阵之后，辽宁也是啊体能上受了一定的影响。那接下来马上就要在今天上演辽宁广东的强强对话了，而且这个金牌的含金量也非常高。辽宁在小组赛是3战全胜，广东也是保持一个全胜的战绩啊。那现在广东呢算是一个加强版的，其实内外线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短板。 对，而且呢广东队我觉得他整体的人员的厚度包括在轮换阵容这个层面上呢，应该比辽宁现在轮换阵容要更充沛一些。从球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辽宁队大部分基本上就6到7人轮换嘛，对吧，郭艾伦、赵继伟核心，韩德君、周琦是内线，张镇麟在锋线上起到这个一定的作用，对吧。但是其他的替补队员呢相比来讲他的人员实力会差一点，但是广东这边呢整体的实力首发可能乍一看首发不如辽宁这边，但是他的人员的厚度会更好。你像刘传兴啊、沈子杰呀、各个位置上都是有补强的，再加上像赵睿、徐杰、周鹏，所以这个比赛真的不好说。再有一个就是像刚才慧凡所提到的，辽宁打浙江打得很辛苦其实，对吧，但是广东那边打湖北 那可没有这场比赛消耗大呀。 嗯，所以这也是一个 X 因素哈、 嗯， 就是谁能在临场发挥的更出色。那广东的五上五下，咱们从联赛一直看到了全运会、 嗯、 啊，现在再实现这个也不难。但是辽宁呢，还是要靠着这个全主力的阵容啊，去跟广东对阵。我们继续来听听刘潇的分析吧，他倒是觉得广东还不是说是无懈可击啊，进攻端没有一个强点，靠集体发挥，这可能是辽宁可以去突破的一个点。那关键就看两队的核心球员的发挥了。 比赛大家看都知道，他们其实并没有使劲儿啊，很轻松的就把比赛打完了。到最后差不多一节半的时间，都是用的纯替补阵容，完全的年轻人去打。那么主将都得到了很好的休息。那么从体能上来讲，那么广东应该是多少占点优势的。那但是对于广东队来讲呢，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那么首先他们的主要攻击点就不像辽宁这么明确，说哪几个人身上非常的重点。那么广东其实还是靠这个全员的这种攻击，全员的发挥。我们看到他的内线其实相对来讲，对于辽宁来说，只能说从身高体重上这个相对来说是对等，但是呢从个人能力上或者得分能力上来讲并没有辽宁队这么好啊。因为这个刘传兴也好，连哲也好，还是这个申子杰也好，基本都是靠吃饼才能去得分的。但是如果这个饼被送饼的、喂饼的给切断了，那么他们的这个内线的作用就基本也就只剩下防守了。不过这次呢，为什么会带上李彦哲？昨天我在看比赛的时候也有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我有发哈，就是说希望杜锋能给李彦哲一定的时间，让他去锻炼一下。他确实也给李彦哲上场的时间了。为什么呢？就是说李彦哲的角色就有点像当年在总决赛中的万胜伟，专门用来对付像韩德君这样的大体重的这种中锋。他可能不需要得多少分，我只要消耗你就好了啊。至于这个周琦啊，我有申子杰还有刘传兴两个大个轮番的去防守他啊，或者去攻击他，也可以起到作用。但是广东呢，就是说主要还是要看周鹏、赵睿、洪明轩这几个球员的这个在进攻端的一些发挥，他们很重要啊。那么相对来讲啊，杜锋我们看到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一直都在采用五上五下的这种方式，但是到了决赛，我个人有种感觉，就是他不会太多的使用这种方式，他会更多的相信他这个广东宏远的这些本土球员啊。我们看到在与浙江队的比赛当中，最后就是最后的三分钟左右，就是四个广东队的加上一个申子杰，这就相当于总决赛四个广东队球员加上一个汤姆森一样。那么对于辽宁队来讲，也是四个辽宁队的本土球员再加个周琦，那么最后有可能形成这种局面，对面是一个相当于去年上届的一个全明星首发，北区首发对阵对面广东的这边是基本也是一个差不多全明星的一个首发，所以双方的实力呢，在主力阵容当中是不相伯仲的，甚至在后卫线上可能辽宁在攻击力上要更强一点。但是这场球呢，我想双方一定会打得非常的激烈，绝对不是说两节三节就能分出个胜负来，可能会打到最后一刻。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综合消息。中国体育彩票杯中国海南儋州第12届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昨天结束了最后的三轮争夺，结果中国名将丁立人以 5.5 分脱颖而出，继13和14年之后第三次获得了冠军。那昨天的三轮比赛，丁立人是取得了两胜一和的成绩，第五轮角逐他和领跑赛事前两天的保加利亚的老将托帕洛夫狭路相逢，关键时刻丁立人抓住了对手出现的失误，锁定胜局，而且在积分榜上反超对手，跃居到了榜首位置。之后呢，他又和队友朴相智战和了，最后一轮顺利的击败了俄罗斯的棋手维丘戈夫，最终是四胜三和积5.5分获得冠军，成为了赛事历史上第一个三冠王。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热搜的新闻哈，不只是体坛的。 对，相信昨天晚上很多的朋友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平台看了那段直播。 嗯 嗯， 包括如果您没看直播的话也没关系啊，相信一刷朋友圈全是那一段非常感人的视频。 嗯、哎，昨天21:49左右，孟晚舟乘坐的中国政府包机抵达了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她的感言啊，也是让大家都泪目的那个泪点。嗯，就是提前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嗯，除了那段视频呢，我还看了就是好几段小视频，在机场外面很多的这个深圳的市民自发的去唱出了歌唱祖国，然后摇动了手中的国旗，拿着手机在拍这个视频，那个画面也很感动啊。 是啊，那个是一个就是共情最高的那个规格了哈。 对 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在体坛方面的热搜新闻。登上热搜榜第二位的是王曼玉全运女单夺冠啊，这个网友说这是人类高质量女单决赛啊。王曼玉4-0战胜孙颖莎，全运女单夺冠，而孙颖莎摘得了银牌，真的是水平极高，每一局的差距都在毫厘之间。 哎，大比分一看起来好像是差距挺大，是吧？4-0，但是呢，每一局的局分体现出来两个球员之间的实力差距很小。就像网友最后说的嘛，这个果然全国冠军，才是乒乓球比赛的真擂台。 对，就是这叫地表最强。 对，奥运会的冠亚军全被王曼玉横扫。 啊，真是太生猛了。 嗯， 虽然是小将啊，新人，但是展现出的这种实力，我们继续来听听搜狐体育的郭健带来的点评。显得很厚重，王曼玉啊，孙颖莎呢，关键球上就显得有点犹豫了。那国乒女单的新生代球员们经历了奥运和全运的考验，他们也有能力去承担起国乒的大旗。 应该说刚刚结束的全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的决赛，既是一场青春风暴，又是一场世界最高水平的对决。应该说王曼玉4-0这样的局分战胜孙颖莎，多少有些出乎人意料，因为其实两个人的实力可以说是在伯仲之间。但我们仔细看小分的话，除了最后一局王曼玉是11-7胜出以外，前三局都是打到了10-0之后，都是王曼玉2分胜出。我觉得在比赛中王曼玉显示出自己非常厚重的这种实力，有很多球双方的相持打起来让我甚至想到了2008年的张怡宁的一种表现，就是无论对手打过来什么球，他都能够给你很好的防守回去，在一个手转攻的局面下最终赢得这一分的胜利，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在第二局第三局包括第四局，孙颖莎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局面，尤其是在第三局的比赛中，开局领先，虽然后来被对手追上来，但最终还是拿到了两个局点。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在面对一些机会球的时候，孙颖莎没有能够把握住，这样呢输掉了非常关键的第三局。在第四局在0-3落后的情况下一直追到6-3反超，但是之后在7-0之后被王曼玉一个擦边球把自己的斗志等于说是打没了，影响非常非常大。那个球对于王曼玉是一个幸运球，但是对于孙颖莎是一个致命的这么一个球。这两员小将无疑将是未来中国女乒领军人物，带领中国女乒继续前行的非常重要的这种新生力量。也相信通过这么一场比赛，两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成长，对于胜负，对于这种大赛的这种磨练都会有不同的收获，这也是国乒的一大幸事。这次全运会的女单四强也是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在奥运赛场上亮相的4名选手，这说明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现在的主力阵容实力强大，而且非常的稳定，尤其是两位可以说9900后小将的发挥，一方面他们已经具备了非常雄厚的实力，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大赛的这种决赛中 心理发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没有毛毛躁躁的那种表现。另外呢，我觉得对于两位年轻运动员来说，实际上在之前的比赛都遭遇了一定伤病的困扰，尤其是王曼玉在昨天的混双决赛中，她的右腿也出现了伤情，当时还叫了医疗暂停。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决赛中依然有非常优秀的良好的发挥，我觉得这个也给国乒的教练员吃了一个定心丸。通过这种大赛的决赛，说明我们的年轻运动员是可以经受住考验的，也是可以承担起未来无论是明年的亚运会、今年的世乒赛，包括三年后的巴黎奥运会这些非常重要的大赛的比赛任务，我相信这批年轻运动员已经完全成长成熟起来了，他们是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信念来完成好未来国乒下一步的各项大赛任务的。 这边有很多家里人说，哎呀，真是这未来谁是中国女乒的领军人物哈，还真是不好说。这几位新人陈梦、孙颖莎、王曼玉，李欣是觉得陈梦虽然有伤，但是还是要好好的从这个功夫上去打磨哈，一个时代没有那么容易到来啊。 反正话先说出去了，是吧？然后就看 立好了， 就看看你能不能做得到了啊。当然呢，七九八工长是吧？他也说、 嗯、 期待咱男子乒乓球的年轻人们也快速成长起来。 同样是竞争极为激烈。那当然说到了新人，就得说说老将。马龙这次在全运会上，尤其是在团体赛啊，没有能够拿下跟樊振东的那个比赛，还让大家觉得稍显遗憾。那现在也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龙队会退役呢？马龙说退役的时候会告诉大家的啊，这也是在全运男双夺冠之后啊他做出的一个表态，说既然自己选择拿起球拍就会继续比赛，真到了退役的时候会告诉大家的。另外马龙也是非常机智啊，灵魂拷问了一下记者、你希望我退役吗？ 我要是这个记者，我就开玩笑的跟他回答，就是你退役的新闻一定比你拿冠军的新闻更火爆。 真是太会聊天了 吧 、 哎、你拿冠军以后都不是新闻了，只有你退役的时候那才是新闻。 零八格说这个两个女子的小将在场上勇猛，场下是可爱至极，莎莎的脸经常被捏，曼玉的花儿被提醒拿反了，视频看了好几遍。 其实乒乓球队内就是这样一个氛围，竞争非常的激烈，但是呢队员之间的关系也都很好哈。另外呢还有一条上了热搜的，就是陈凯歌和张佳琪都聊什么了，是吧？张佳琪呢也是特别可爱，包括这次这个全运会，就怎么能想到拿那么张照片放在自己全运会报名上？这跟他现在这年龄差距啊，这照片显得太大，是吧？张佳琪呢昨天在长津湖的首映礼现场呢也是和陈凯歌导演互动了一下哈，回来之后又发了微博，还推荐电影，还 Q 了这个陈凯歌。看来陈导的这个影片应该是打动了张佳琪了，两个人在后台互动也特别有意思，比划半天，但是因为没有这个现场收声的设备，也不知道俩人在聊什么，不知道是他给这个陈凯歌导演聊跳水，还是这个陈导给他聊电影，是吧？不知道两人最后聊什么。 对，但是 最后到时候一问聊国足呢，这就厉害了。 这国足还能这么心平气和的聊，这需要一定的功力哈。这是体坛热搜榜，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昨天晚上英超的第六轮也是开打了，一场焦点战在斯坦福桥球场展开，切尔西坐镇主场迎战的是曼城啊，这也是巅峰对决了。双方激战了90分钟过后，切尔西0-1输给曼城，遭遇到了赛季首败。那其中里斯詹姆斯在第28分钟因伤无法坚持被换下，热苏斯在第53分钟打破了场上僵局，而卢卡库在第63分钟越位进球被吹无效。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严强老师的分析是觉得切尔西跟之前的那种火爆的状态相比，在曼城的面前好像有点被打回原形了，进攻端让人失望，而曼城获胜也让英超四队的争冠格局更加的明朗。 英超周六在早场的两场比赛确实都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都是有强队的登场，特别是切尔西和曼城。因为之前 图赫尔在接手切尔西之后呢，三次对阵瓜迪奥拉都获胜啊，这在瓜迪奥拉过往的战绩当中是非常难得一见的。但这场比赛从场面上来看啊，一如既往的是曼城掌握着大局，而在创造机会这方面呢，切尔西确实显得有些让人失望啊，就是有虽然有卢卡库啊这样强力中锋的加盟，也派上了这个维尔纳的速度啊，这应该说是一闯一块的配合，但是中场给他们的支持不够。曼城虽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锋，但是整个中前场的配合打得非常灵动。另外像上亿英镑引进的格里利什，他的个人能力实在超强啊，在打这个左内锋的位置上也简直是一个无人匹敌的无可匹敌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场比赛呢，可能让我们印象当中的切尔西和曼城这个对垒呢，似乎是回到了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轨迹上，而且这样的一个赛果也让这个赛季英超有四支球队冲击锦标的格局变得更加鲜明。 赵军说啊，这才第六轮比赛，前四就已经定了吗？啊，所以这严强老师属于给曼城上眼药啊，这要是后边出现什么差池啊，曼城依然是那个最有实力的。我们先把这话先放这儿。 反正前四轮完了之后，他也得排出前四 啊， 是吧？ 啊，那第六轮还有曼联的比赛啊，坐镇老特拉福德球场迎战的是维拉。上半场比赛，曼联是狂攻无果，卢克肖在第33分钟的时候伤退。在第下半场，双方互有攻守，第88分钟，豪斯通过角球打破了场上僵局。即90分钟，毕费又失点，所以全场比赛结束，曼联又输球了啊！维拉在客场1-0战胜了曼联。 看到毕费那个点球放了高射炮之后，你看索尔斯克亚那个表情，站在场边哈。我们也连线了严强老师，他也提到说，曼联的进攻端缺乏有效逻辑推进啊，输球呢让索尔斯克亚再一次陷入到这个信任危机。可是你说这毕费点球踢不进去，跟索尔斯克亚 也没关系， 有多大关系？ 嗯。 而曼联在早场比赛主场输给阿斯顿维拉，这应该说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冷门。因为阿斯顿维拉虽然说近年大有进步啊，但是从历史战绩上来讲，阿斯顿维拉在英超时代对曼联好像只有2场的胜利啊，就是输得特别多啊，一个极大的一个苦主球队。而这场比赛呢，我感觉尤其是在毕费最后时刻点球都不能发进，最终主场落败这样的一个战果，这已经是这一周之内啊曼联主场的2连败了。肯定的说，索斯克亚是面临 C 罗加盟之后第一个信任的危机。这场比赛暴露出来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最后点球失算。从整体实力和转会投入来讲，曼联在过去这个夏天对索斯克亚的支持非常非常大，而且以阵容的深度、天才球员的数量来看的话，这可能甚至有英国媒体评论说这是曼联史上最强的一套阵容。即便这样的话，上一轮联赛客场跟西汉姆联也就是非常幸运获得了3分，周中联赛杯出局啊，这时已经是索斯克亚在他执教曼联以来能够去冲击奖杯的第12次尝试宣告的失败，再加上这次主场对一个中游球队阿斯顿维拉的输球，下周中还有欧冠，欧冠的开局呢也并不好，首轮也是输球了，所以索斯克亚现在面临极大的考验。具体问题展现上来看的话，我觉得曼联仍然是腰不够硬啊，然后呢在中前场他的组织配合这方面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逻辑，确实有超强的 C 罗这样的个人能力把握机会存在，但是以怎样的体系来组织自己的进攻，来发挥自己的强项，而规避一些可能容易被对手判断的一些短处的话，在这方面索斯克亚对于整个团队架构这方面做出的贡献，我觉得是相对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作为曼联主教练可能一直要面对一种信任感方面挑战的原因。 那还有一场今天凌晨的第六轮的比赛， 哎， 是 大红军利物浦啊，做客的是格里芬公园球场，两度领先的情况之下，居然3-3遗憾的战平了升班马布伦特福德啊，暂时现在是以一分的优势领跑而积分榜。 现在这积分榜确实是相当的焦灼啊，看13分的队伍好几支，五支13分的，一个14分的，一个12分的，积分榜前六这个位置。已经是咬得相当紧了，一场球之间的差距。这场比赛呢，平诺克第27分钟为布伦德福德先拔头筹，若塔和萨拉赫连续两球呢帮助利物浦反超，然后，杰内尔特63分钟为布伦德福德呢再一次扳平了比分，琼斯第67分钟再一次帮助利物浦超出比分，不过替补出场的维萨83分钟将比分锁定为3-3平。这场球呢，萨拉赫也有两次单刀机会，没把握住，所以别批评吴磊了。 就是强如这个埃及球王也这样哈。 对呀、吴磊不是也就跟巴坎布差不多嘛，是吧？ 对。所以现在的英超啊，就整个的积分榜的形式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你看像升班榜，布伦特福德已经排在第9，维拉在第8，热刺都被压在第10，莱斯特城是第12位，阿森纳就更惨淡了。 阿森纳不错，最近2连胜啊， 阿森纳现在排在第13位啊，所以现在的这个接下来就要看看阿森纳和热刺，现在有点这个难兄难弟的感觉。 但是状态呢，好像调过来了，是吧？一开始的时候热刺状态火热，但是最近的连续的不胜，而阿森纳呢，在最近的比赛当中，则是用一波2连胜状态回暖，所以这一场阿森纳跟热刺的比赛就会非常有意思了。 我们也来听听严强老师的前瞻分析。 美伦敦德比将会在周日晚场进行，阿森纳主场对阵托特纳姆热刺。其实这两支球队啊，现在都处在非常艰难的状况当中啊，都是需要通过更好的赛果来恢复球队的信心。而整个这个过程呢，其实球迷可能也很难有更高的苛求了。比较而言的话，热刺一度是3场1-0啊，联赛头三轮登上过这个英超的榜首，但是连续2场0-3的大败啊，反倒让他们现在可能面对的压力要比3连败之后2连胜的阿森纳要更大一些。如果从球队恢复和重振的进展上来看，阿森纳目前稍好于热刺。 当然，在这样我们国内的联赛暂时停摆的情况之下，看个人纳乌的德比大战啊，可能代入感不会那么强，但是有就胜于无。 德比是现代足球联赛足球它成立的一种驱动力啊，它其实是代表着相同地区却有着不同足球信仰的人之间，对各种球队支持而形成的一种对抗关系，这是非常现代化的一种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在体育在足球方面的一种体现吧。要说有哪些德比值得人欣赏的话，我觉得实在太多了，各个联赛当中都有，当然伪德比也很多啊。我觉得在中国的联赛当中是不存在于严格意义上的德比的。 德比我觉得是足球当中特别有意思的一块养料，就是大家想看足球比赛很大一部分程度是来自于看足球比赛当中的这种爱恨情仇啊，看足球比赛当中的这种跌宕起伏啊，看这种足球比赛当中的历史延续啊。所谓德比就是在一个城市之间的两个球队互相之间的较量，或者是一个国家两个最重要的球队之间的较量，它会牵扯到这个球迷的这种对立情绪啊，球迷的这种亢奋的这种情绪啊，这就是德比的魅力。因为德比恰恰符合了足球比赛当中所有的魅力元素所在，所以说大家都爱看德比。击败德比对手，我觉得那简直是一个赛季以来可能对球队来讲最美好的事情。有的球队互相讽刺对方的话嘛，就是说一个赛季你击败了这个同城的德比对手，比夺冠军还要爽。那么我觉得这就是涵盖了德比真正的意义。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 8501-5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北京时间的8:30，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啊，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鸡畅晓。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意甲吧。意甲的这一场第6轮的比赛，又让大家真的是在看球的同时，好像 也很感慨， 哎，看到了自己的青春。 嗯，刚才晨晨也说了啊，在微博当中他就特别提到了关于马尔蒂尼，是他的一个偶像啊，是一个是保罗·马尔蒂尼对于米兰这支球队的忠诚，另外呢就是延续了马尔蒂尼家族的米兰血液。 嗯， 当年老马尔蒂尼是吧？然后呢到保罗，现在呢到丹尼尔·马尔蒂尼，三代人都在这个球队效力。AC 米兰做客斯佩齐亚，上半场比赛呢双方是机会不多，下半场小马尔蒂尼在第48分钟打破了场上的僵局，第80分钟的时候呢维尔德将比分扳平，迪亚斯在第86分钟打入反超的进球，最终呢全场比赛结束，米兰是2-1战胜了斯佩齐亚，本赛季继续保持着联赛不败。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意甲的另外一场焦点战，就是国米坐镇主场对阵亚特兰大。上半场开场不久，巴雷拉就助攻老塔罗凌空射门，首开纪录。随后亚特兰大逐渐的占据场上的主动，马雷诺夫斯基轰出了世界波，扳平了比分。紧接着呢，又是他的远射被汉达诺维奇扑出来了，托洛伊在赶上补射反超了比分。下半场迪马尔科的射门又被门将挡出，哲科在门前补射帮着国米扳平了比分。最后时刻德米拉尔的手球犯规送给了国米点球，迪马尔科主罚击中横梁啊，这皮球弹出来，随后皮克利又转身射门，皮球入网，但是通过回放，因为皮球是先出了底线，所以进球无效，最终米兰和亚特兰大2-2战平。 再来关注一下德甲方面，今天凌晨的德甲的第6轮比赛，多特蒙德队在客场面对门兴格拉德巴赫。上半场比赛呢，扎卡利亚为门兴首开纪录，随后呢，多特蒙德这边呢，达胡德被红牌罚出场外，半场多特0-1落后。在下半场比赛，少一人作战的多特蒙德也是进攻乏力啊，尽管是有像这个一些像哈兰德呀、罗伊斯的缺阵，就是更是让他们没有办法在进攻端找到办法，所以呢，最终是0-1告负。这样在德甲方面呢，目前拜仁慕尼黑是排在第1位，前一段时间的争冠的主要竞争对手，你像狼堡，像现在多特都输球了。 那还有西甲的比赛，第7轮的一场焦点战，皇马在主场0-0战平了皇前啊，贝利亚雷尔。他们的联赛4连胜遭到了终结。那另外，在今天凌晨的法甲第8轮，大巴黎在主场2-0击败了蒙彼利埃，格耶首开纪录，德拉克斯勒锁定了胜局。内马尔、姆巴佩、迪玛利亚都是携手先发，纳瓦斯把守着球门，而梅西因为伤病的原因没有进入到大名单。 但是法甲现在对于大巴黎来讲呢，不算什么挑战， 对， 就是要看一看在欧战当中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哈。看了一下他这个赛程，北京时间的9月29号的凌晨3点钟将会面对曼城。 又是一场在节假日之前的巅峰对决啊，饕餮盛宴，大家到时候看看啊，到底是大巴黎有了梅西之后，现在这队内捋的怎么样了？更衣室现在和谐吗？都会在这一场比赛体现出来。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有两个，一个是说说国安备战足协杯啊，您对国安的新人们有什么样的期待？还有就是说说国足频繁的放假，国足的这个热身赛能热得起来吗？该热点什么呢？我们来听听天鹰的分析吧。 在国安的这个层面， 嗯， 天天也说这队里的老队员现在真的是不太多啊，比利奇需要平和自己的心态，比利奇现在肯定心里边很稳，没什么不平和的。 稳吗？ 不稳吗？ 比利奇可能都没经历过这样，就是这一个是光练没比赛 啊， 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国家队和外援都不在，练谁呢？练的到时候比赛也用不了，这可能也是他没经历过的，就不知道这种局面他心里是不是很稳啊。 来听听天人的分析。 这场足协杯比赛啊，我们知道应该是29号要抽签，但是对于国安队来讲呢，其实这场比赛的心态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俱乐部上下大家都知道，国安队的大量的主力队员入选了国家队，而且咱们的外援情况呢也不是很理想。现在看呢，我们的国内的队员基本上老队员不多，就是侯森、朴成、刘欢、金泰妍，剩下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咱们一些年轻队员。这一次大概有10多个青年队的小孩加入到队伍当中来，所以说啊，咱们大家知道现在这个球队具体的情况，因此呢俱乐部上下呢也没有给这个球员啊太大的压力。对于足协杯来讲，主要也是希望让年轻队员能够出场，能够多踢一踢。比利奇啊刚从外面回来啊，就刚刚回到球队，应该说比利奇的心态还是挺好的。之前啊跟俱乐部在联系，就是问了一下，比利奇的心态非常好。比利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即便是这样，即便是缺兵少将哈，但是足协杯也是正式比赛，我们也得把这比赛打好，也得把这比赛要踢得漂亮了。所以说就比利奇来讲，我认为他不会轻视这个比赛，这场比赛依然会就是说能够派出咱们所能出现的最好的这个阵容跟打法。 啊，798龚长章也说，哎呀，这个踢的不练，练的不踢，你说比利奇这日子也够难受的啊。那接下来肯定得更多的去锻炼这些队内的年轻队员。 你看现在出征亚冠的这些小球员们呢，回来一部分是吧？回来这部分呢，像陈彦普啊、阮奇隆、乃比江、段德志他们这些球员呢，还是可以能够加入到一线队，跟着球队进行训练的。但是这些年轻人能不能够就是一直就保持着对于老队员的竞争力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但是从现在来看啊，比利奇我觉得对于这些年轻人的熟悉是不是能超过国脚了？ 哎呀，真是因为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都比国脚时间长。 对啊，比这几个国脚在一块练的时间可长多了。 那这样的话比利奇啊，也是看他怎么去调配这些年轻人啊，在这个真的是很有限的条件之下去好好让年轻人发挥一下， 尤其在足协杯的比赛当中是吧，可以让年轻人多练练。 就是目前啊，尽管说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我们的年轻队员主教练是不是熟悉，对吧？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也不用很担心，因为咱们的这一批的小球员啊，从今年的冬训的时候起就是跟着队伍在一块踢，所以说比利奇对他们这些小队员还是比较了解，见过他们踢球。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杨科维奇一直在打这个，就是在负责这种梯队啊跟一线队之间的这种沟通交流，然后在不断的在跟比利奇在汇报，就是说他们这个梯队的队员的情况。有杨科维奇在呢，这种沟通的情况啊，互相之间熟悉的情况啊会比较好，对于他们来讲会有更多的这了解。因此啊，我们也希望，因为这个赛季之初的时候其实咱们做节目的就聊过，有一些年轻队员的表现前景还是不错的，尽管现在外援还没有来哈，参加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这些年轻队员啊，赛季之初非常看好的这些年轻队员能够打出一些令我们意外的成绩，也看一看哈，这些咱们俱乐部也是，这是真的是培养了很多年的这些青年队员，而且都是大量的国青队的国脚，我们也看一看效果怎么样，正经八百的能看到这些孩子们出来踢球了。另外呢，就是开个玩笑说哈，咱们这些小孩虽然说小，虽然说都是年轻队员，可能比我们的对手要年轻要如何，但是这些小孩很多人都打过亚冠，我们的对手魏建德打得过，就魏建德打得过亚冠，魏建德参加过亚冠，对吧？我们这是一支打过亚冠的青年军，所以说我觉得啊，这场比赛大家还是要有一些期待，我觉得还是有不少的看点，也值得咱们球迷好好的看看这些比赛，看看未来咱们国安队10年之后的这个阵容应该是什么样子。 心吐说踢得怎么样不好说，最起码咱人多呀，这也是年轻人的机会，放开踢，咱人也不多。 就是人多这事儿，我突然这脑子里想起来打电话摇人去球场上人再多咱也只能上十一个，不是？ 是啊， 嗯 啊，而且现在大家也都特别关心咱们还滞留在海外的这些年轻人， 嗯、 啊、 也希望他们能够早日的回来、啊、 嗯，那就是这真的是人生当中太特别的一段经历了， 嗯 也希望他们在这段很特别的经历里边去有所收获有所成长哈、啊， 锻炼他们更强大的内心啊、 嗯、 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呢，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不管是足球的职业生涯还是说可能因为毕竟足球的这个年龄它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嗯、 将来啊再走到其他的工作岗位当中，这种对于内心的建设能够有所帮助吧。 嗯，凝视深渊看见花、 嗯、 说这两年不锻炼年轻人还等什么时候啊， 嗯， 也该换换血了，想当年威克瑞啊不也是硬上吗，咱有点人才断档的感觉，这次是被动的啊，被动的必须要去上一些年轻人也是一个好事儿。 其实当年威克瑞也是被动的， 对 对吧， 嗯， 那时候也十八颗轻松了嘛， 嗯， 就是如果能够真的是年轻人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这样正常的以老带新，然后呢以新促老，形成人员的流动，这是最理想的。但从现在情况来讲呢，不仅仅是国安队，我觉得整个的中国足球都存在着人员断档的问题。你包括为什么大家担心打越南呢？ 嗯， 就是越南97的这波孩子，97、98的这波孩子，确实他人才储备、他的技战术能力比咱们97、98的那波要好，对吧？ 嗯、 当时在应该就在江苏嘛，在苏州江阴什么打的那个 U23 亚洲杯、 嗯， 人家就是踢得好。 是， 但是咱们在那个年龄段，整个的中国足坛都是遇到了人才的断档。 断档， 哎，但是再往后呢，可能，反正我听身边的所有足球圈里的人都在说，得05之后， 哎，05、06， 哎，05之后，你包括像杨晨指导带那个 U16是吧？ 嗯、 哎，这得05之后，可能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才会渐渐的出现新的一波球员的人才的储备。 嗯，所以这个阵痛和低谷期 必须要走 啊，而且会经历一个7、8年的时间、嗯、 所以在这段时间对于中国足协所有的很多的细节工作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吧、 嗯、 你没有那么好的国字号的成绩，你需要在联赛当中能不能够让我们的联赛更加稳定，但是结果现在联赛又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在资金方面资本退去之后遇到的这些问题，甚至说到国家队备战把一些细节宣传的准备工作做得挺好，但是呢这关键的一些技战术的层面的保障好像做得又不是很到位， 就这些实打实的你真是拿这些武器上场跟人家拼的， 对， 反而是让我们看得云里雾里的， 还是要考试去了、 嗯、 啊，给的这个什么水果蔬菜、 嗯、 是吧，然后这个鱼肉准备得特别好、 嗯、 发现哎没给孩子买模拟考试题， 嗯，结果就给孩子好吃好喝的供着也不做题不刷题，这考试之前呢还经常说哎孩子去玩会儿游戏吧、别累着啊，学习太累了，这种节奏你说这考场上他能发挥吗？ 这个双减给减猛了啊， 国足现在需要的可能真的不是双减， 哎，需要的是适当的刺激来去调动他们的比赛欲望、同时呢需要一些热身赛来强化他们的比赛感觉。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天英的。 从现在的情况看啊，中国队想备战找这种备战对手还是挺难的，就是我们想挑但是没有人给我们挑，现在能够选择的对手不论是叙利亚还是谁，就是如果能真打起来还是对咱们帮助意义非常大的，现在中国队需要这种热身赛啊，本质上来讲不是说我们通过热身赛踢了一两场我们能够迅速的得到这种提升还是如何，而是说让我们的球员通过热身赛的比赛能够得到这种刺激，就是 如果球员长期在训练而不比赛的话，其实国脚这些队员的状态啊、精神呢，都会相对比较疲沓。现在的国足啊，只要是有这种合适的热身对手，咱们其实都是应该去跟他们踢，就是能够提升一下当前的这种球员的兴奋度。我认为这个其实比这种技战术的意义要更大一点。现在说我们跟越南，其实客观的说，我们跟越南真的是没有特别大的优势，就是说我们的这种，原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身体可能是一个优势，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规划球员是一个优势，但是现在看我们的这种自身的身体的这种能力，身体的优势在亚洲范围之内已经不明显了，另外我们的规划球员的状态啊，按照之前的情况看还是比较低迷的，所以说我们能力跟越南比，我认为没有什么优势。那么在这种比赛当中啊，中国队应该在关键的时刻临时抱佛脚的状态是什么？我认为抓一抓这种定位球，抓一抓这种定位球，在比赛当中，这个东西是可以在短时间之内通过集训、通过反复练习找到一些感觉的。别的那些东西，那都是经年累月长期锻炼出来的，不是短时间之内能够出来的。但是定位球是可以的。 我怎么听着这段似曾相识呢？我心里有点打鼓。哎呦，这澳大利亚之前好像也是这么说的，咱其他的补不上，咱就练练定位球吧。结果就根本没有把人家澳大利亚拿眼皮夹人家。 不是，结果是因为咱没获得什么定位球机会。 关键是咱们根本就不了解人家的实力。 也许咱练了， 嗯， 对吧？就是人家没给你这机会， 所以跟越南。我们还是这一套吗？ 但越南也许你就有定位球机会了呢。 啊，这倒是有机会啊。这边有家里人说啊，大脚星叔说身体跟东南亚都没有优势了吗？我们身体还有优势，就是看怎么用哈。 哎，南极这个观点其实我挺同意的，就是咱们后防啊可能还是会丢球，但关键咱们得看看前边比进球啊比丢球啊得多，对吧？你进球比丢球多才行。 这边七公里啊，刚才还说呢，哎呦，这咱们这怎么还阵痛呢？咱们怎么跟哪吒似的啊？ 哎，这个阵痛，刚才在聊天室里不是也跟这个咱们家里人交流了吗？谁都有是吧？就看这阵儿有多长。 让我想想说，这要生下来就是哪吒，那可厉害了， 出来就能踢 啊，蹬着风火轮 啊。生出来的时候没风火轮，生出来的时候没有啊。对，风火轮是后来的。 六四五说，大战前气可鼓，不可泄。主要是也没什么可泄的了。是要鼓励，可是是让我们看到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总之现在呢，觉得心里没底，就是没有看到我们在技战术的布置上啊，对对手的研究上就特别明确的那一点。 但你看关老爷和任我行也都说，再怎么说也是坚信拿下越南，因为越南毕竟它不是澳大利亚呀。两支球队之间确实还是存在的这个实力上的差距哈。但是就不敢怎么说啊，就我觉得咱们现在怎么分析是咱们这个层面，对于国足的分析来讲，你是不是做到了知己知彼？ 哎， 现在呢我担心的是首先不太知彼，因为不然的话不会出现像当时打澳大利亚的时候那样的一种状态，对吧？这万一这要是再不知己，这就可就难了。 不管是高估自己还是妄自菲薄，其实都挺吓人的啊！没有把自己摆在那个最正确的位置上，尤其是面对越南这个对手啊！当然有很多家里人批评我啊，像看见话就说你瞎操心，对手不同，同一套阵容打比赛不见得会输我。关老爷说别老自己吓唬自己，成。 哎，俏也说了，怎么打越南都这么哆嗦了？不可能，不可能赢不了啊！打赌，咱家里人也开始打赌了。 七九八说，越南不是澳大利亚，但或许国足还是国足，李铁还是李铁呀。 但现在呢，除了国足，世界杯预选赛这个比赛的成绩是一方面之外，另外我觉得对于中国足协呢，就是你不能把所有的一切都就放在这一支球队赌这几场比赛上，还得把整个中国足球的构架是不是能够通过这段时间啊，放假的时候是吧，你给国足也放假了，足协也放假的时候，这个 哎，理理清楚，理理思路。因为你想想，这要是后面的两场比赛十一月份也是需要在中立场地进行的话，那国脚们还是回不来。国脚们回来之后进行隔离，那就是十二月一号开始的联赛呢，国脚还是不能归队。很有可能啊，据现在的各种消息说，就是这个比赛还会往后再顺延，顺延一周到十天的样子。那也就意味着今年的联赛一定是跨年，而且要跨到可能明年一月中旬。要是这样的话呢，会对联赛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再有，如果你要是强行十二月一号开赛，让没有国脚的这个俱乐部就以现在的阵容比赛的话，有几家这个俱乐部也明确表态说，如果你要就是十二月一号开赛，你索性还不如十一月你就开始踢呢。 十二月份， 十月份你就开始踢都行，反正国脚也回不来，大家就现在的阵容踢。你十二月初也是这样，现在踢也是这样。那与其把这个整个的赛历拖到明年的年初 跨年哈， 还包括我们整个的冬训的这个计划，你全部都打乱的话，那还不如索性就这么踢了呢。 所以真是以联赛牺牲联赛为代价哈，全力的去保障国足的集训，但是这其中还是有一些细节可以去商榷的。 对， 再加上很多的外援都在今年来到了合同年，你说这到了十二月份，这尴尬不尴尬？ 对，到十二月份。这个十二月三十一号合同一结束，你这外援人家走了，这个确实对于各支球队也有影响啊。温特说了，这时候啊，急需范大将军出面给国足鼓鼓气，说说当年他们是怎么轻松拿下越南的。 这个精神动员可以有，但是话说回来了，一提越南，范大将军的那一句一语哈，能不能 成 谶？成 谶啊， 就回响在耳边。 其实他根本没想越南的事儿，他就是随便找一个弱队。 对，但没 结果没想到， 没成想，现在越南他真起来了。 哎，这属于这开盲盒开中了是吧？ 何新土说，对越南场面踢得怎么样，他觉得都已经无所谓了，关键是能赢得下来就成。 这边呢。It's my life 说问打越南处不处，范大将军最清楚 啊。范大将军肯定就真的可以站出来去做这个心理动员 啊。这个赵军又说了，国足的结果主要还看我还在没在那群里。 对，你那 flag 还立在那儿呢，这回反正也是看高国足嘛，跟越南肯定是要拿这个三分的。 对， 但是就看是猜几比几了。 就像以前啊，这个首钢打比赛和国安打比赛的时候，我们几个朋友有时候开个玩笑，就打个小赌嘛，就是赌个饭局，我就一定赌国安赢，首钢赢 啊， 就甭管打谁踢谁 啊， 为什么呢？就是输了呢，这个请吃饭是吧？赢了呢，就是比分呢还高兴， 所以怎么着都没毛病。 你两边反正都能给找一个理由吧，是吧？ 这边4204也说越南是小快灵，滋妞滋妞的啊，它也不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小快灵啊，所以我们还是利用自己的这个身高和速度的优势冲一冲对方。 滋妞滋妞的，属黄花鱼的是吗？ 这要真是黄花鱼的话，那还真是不好拿捏了。云龙酒店说哪是越南起来了，是我们落下去了。是我们落下降落的同时，人家正在起飞。 就是咱们一下去，啪，这跷跷板砸这边了。是那边起来了。 对，确实越南这几年的青训工作，他们的这个精英计划很见成效。 但是你看，退役少校说，当年拿下越南，靠的也不是范志毅指导他们后防线取胜吧？ 还是锋线上很给力哈。 我还真不记得，就是当时打越南的时候，定位球，比如说像范志毅啊、什么张恩华呀、对吧？他们上去进不进球？反正就是定位球、角球，他们这几个中后卫要上去，肯定是够对方防守喝一壶的。但是现在咱要定位球、角球的时候，咱中后卫上去还真没什么好的效果。 所以现在我们是这个，首先是腰也不硬，然后呢，锋线上还得看状态、看机会啊。 啊，这托尼韦又说到联赛，说联赛开踢的时候还不知道能不能凑齐所有球队呢。 哎， 这 也 是 实情 是吧？ 这确实也是一实情，到时候能凑齐多少支球队？ 嗯， 现在还未可知。 但是你看刚才关老爷也提到一个，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输了比赛之后可能这个对于国足的信心产生了动摇，包括当时1-5输泰国，引起了中国足坛极大的震动，但是他也说1-5输了之后咱们后来再碰上泰国的时候咱还全胜呢。 哎，所以跟泰国那场1-5真的是一场非典型性的失利。 但是其实也是证明了在那一段时间啊泰国足球的发展，能够看到泰国足球的发展，但是现在在最近的几年的时间里面，泰国的足球前进的脚步停滞了。可以说在东南亚足球当中呢，越南是接过了这个大旗。现在越南的足球的发展，因为他们的青训比较稳定，所以越南足球的发展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同时呢，就是我们在越南足球发展的这个十年的时间里面，咱们的青训在这十年是停滞的，所以此消彼长嘛，就是咱们人才在往下坡走， 对方的这个年轻人慢慢的成长起来了。 雪山漫游说，各位，国足前两场表现是不好，但是不能吓得谁都怕。这边关老爷说，越南哪有那么可怕，阿联酋都能赢越南仨。但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知己知彼。 对， 一定做好这一点。 就是足球比赛呢，咱习惯咱这屋做的算术题啊，虽然算不大明白，但是呢咱爱算。但是足球比赛呢它又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题。 对， 阿联酋能赢越南仨，但是呢这边这个澳大利亚他只赢了一个呀，咱输了澳大利亚仨呀。这 里外里横向一比较哈， 他就和数学题这个等式就对不上了，咱这屋就更算不清了是吧。 对，就更有点心里没底了，所以还是要关键是认清自己。深秋说，关键是打完越南之后咱怎么跟沙特踢啊，想想挺愁人的。嗨，咱先一关一关的闯吧。先把眼前这个给过去了。 这边呢6645说1-5输给泰国之后啊，说再输弱队的时候呢大家反响没那么大。习惯了。 习惯了。有这个心理的预期了，是吧。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也请大家伙儿在接下来继续关注1025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工作日，又是有雨的工作日，提前的合理安排好自己的出行的计划吧，路上都小心点，再见。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3小时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聆听，聆听，思考，思考，发掘声音的更多可能，打破界限，大胆发声，碰撞更多未知的火花，无畏即无界。拨开荆棘，做那个开路的人。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10月13日，敬请期待。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还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降雨具有分散性和间歇性特点，对出行有一定影响，